己不欺骗自己，爱情没有烦恼，只是你没有目标，让我迷失多恼。 这样纯净的好像玻璃或者水晶一样的声音，是来自于1997年的熊天平。那一年这张名为爱情多脑盒的唱片上市第一天就接到了12万张的订单，远远超过了当日工厂的5万张的印刷量。结果到第二天全台湾都断货，以至于工厂需要连夜的加班赶货。这样的风光也仅仅停留在唱片工业最好的90年代。接下来我们在大牌主打歌当中带你听到一个声音当中充满了潇洒的红尘味道的女歌手，她是叶倩文，这首歌叫做《红尘》。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各位好，我是林哥。接下来我们要听一个现场的演唱。这个现场的表演是来自于 SHE 当中的黑笔田馥甄。前几年他跳脱出 SHE 开始单飞，并且推出了自己的专辑。那一年他正式以田馥甄这个名字来进军唱片行业。当年他还入围了台湾的金马奖的提名。后来却有一个意外的乌龙，是因为评委会觉得他的声音在后期修饰的过多，而致使他和那一次最佳新人奖的机会擦肩而过。抛开这个意外不谈，事实上田馥甄本人在 SHE 的三个女生当中的确是拥有最好唱功的那一位。 每一个莫名的日子里，我 田馥甄本身在声音方面拥有着不错的天分和悟性，她的中高音区在年轻的女歌手当中算是很好听的，即便在组合当中也能够分辨得出来。而接下来我们在大牌主打歌当中要带你听到另外一首翻唱歌，同样也来自于一次现场的演出。这是台湾的歌手杨宗纬在歌唱综艺类的节目《我是歌手》当中的表现，这首歌叫做《矜持》，可是在杨宗纬这里和王菲却有了千差万别，不是超越，是一种完全全新的体验。你会听到那种从内心深处发出的呐喊，甚至让你觉得恍惚不知身在何处。 Thank you.

这是一首意境非常优美的歌，叫做《推翻》，来自于王菲在《只爱陌生人》这张专辑当中带来。这首歌的歌词是由王菲的经理人公司的代言人邱黎宽亲自来执笔，而它的内容也一针见血。我以为坦诚是所有一切的答案，所以全部的理由总觉得是自然，怀疑也渐渐变淡。而它的作曲呢，则是台湾著名的音乐人陈小娟。那么接下来我们听另外一首歌，虽然是男生来唱，但同样也在歌里面酝酿了有一点抽身事外的淡然的感觉。这是萧敬腾，我怀念的。 我为什么那个人转简讯给我，而你为什么不解释低着头沉默，我该相信你很爱我，不愿意敷衍我，还是明白你已不想挽回什么？想问为什么我不再是你的快乐，可是为什么却苦笑说我都懂了，自尊常常叫人拖着，把爱都走曲折，假装了解是怕真相太赤裸裸，狼狈比 失去难受，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我记得那年生日，也记得那一首歌，记得那天星空，最亲的右手，最暖的胸口，谁记得谁忘了。想问为什么我不再是你的快乐，可是为什么却苦笑说我都懂了，自尊常常强忍拖着，把爱丢走曲折，最重要只是怕真相太赤裸裸，狼狈比失去难受。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我记得那年生日，也记得心痛，最亲的右手，最暖的胸口，谁忘了？我怀念的是无言感动，我怀念的是绝对炽热，我怀念的是你很激动，求我原谅抛给我的痛。我记得你在背后，我记得我颤抖着，记得感觉汹涌。谁爱得太自由，谁过头太远了，谁要走我的心，谁忘了那就是承诺，谁自顾自己走，谁忘了看着我，谁让爱变沉重，谁忘了要给你。 声音里面有着天然哭腔的萧敬腾，刚才这首歌是翻唱孙燕姿的经典《我怀念的》。接下来我们要带你听到的这位歌手叫做庾澄庆，提起哈林你会想起什么呢？是一首首陪我们一起成长的经典的那些作品，还是他现场非常煽情热烈的表演，亦或是他的激情或者浓烈的感情呢？接下来这首歌由淡转浓，想哭就到我怀里哭。 比寂寞，两个人渴望自由，到底该不该奔向你怀里的温柔，还是就让你失望地走？我没有太多承诺能让你担心从今后你心头会不知所措，太多的惶恐又让我们无法承受，想哭就到我怀里哭，哦，就像一切都不会